时一刻不能闲着，从病中走到死亡，死了。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从今天起，我们隆重推出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克里斯朵夫的心腹话，尽管有一千个理由也不会受任何人欢迎，但有一千个理由可以受到西格蒙·奥赫的欢迎。乐队指挥多皮阿帕福不久就要告老，克里斯朵夫虽然年纪很轻，可大有继承的希望。奥赫既是纯粹的德国人，当然承认克里斯朵夫有这个资格，既然宫廷方面这样宠任他。可是奥赫自命不凡，以为倘若宫廷方面多了解他一点，他自己更有资格当指挥。所以看到克里斯朵夫高高兴兴而故意扮着正经面孔跑进戏院的时候，他就堆起一副异样的笑容来接受克里斯朵夫所有的心腹话。又有什么新的杰作吗？克里斯朵夫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臂回答，朋友，这件作品可是登峰造极了，要是你听到的话，该死，那太美了，将来能听到这个曲子的简直是天赐之福，大家听过以后连死也甘心的。听到这种话的可不是个聋子，奥赫并不一笑置之，也不拿这种幼稚的狂热嘻嘻哈哈的打趣一番。克里斯朵夫的脾气是倘时有人指出他的可笑，他自己就会先笑的。可是奥赫假装听得出神，逗克里斯朵夫多说一些傻话，等到一转身就赶快添枝加叶地把这些话柄传播出去。大家先在音乐家的小圈子里把他挖苦一阵，然后毫不心焦地等机会来批判那可怜的作品。可怜的作品不曾问世已经被判决了。作品终于露面了，克里斯朵夫在乱七八糟的稿子里选了一阙以赫贝尔的《尤迪特》为题材的序曲，那种粗犷有力的作风和德国人的萎靡不振对照之下，使克里斯朵夫觉得非常可取。其次是一阙交响曲，借用瑞士画家鲍格林的浮夸的题目，叫做《人生的梦》，又加上了一句小题词：人生是一场短促的梦。还有是一组歌和几阙古典作品，再加奥赫的一支欢乐进行曲，那是克里斯朵夫明知平庸 但为了表示亲热而放进去的。几次的预奏会还平静无事，虽然乐队绝对不了解所奏的作品，个人心里对这种古怪的新音乐非常害意，但还来不及有什么意见，尤其在群众没有表示的时候，他们绝不能有何主张。看到克里斯朵夫那么自信，他们也就俯首贴耳地接受了。一般音乐师都很能服从，很有纪律，像一切良好的德国乐队一样。唯一的困难倒是在女歌唱家方面，她就是上次音乐厅中穿蓝衣服的太太，在德国很有声望，曾经在德累斯顿和拜罗伊特扮演瓦格纳歌剧中的主角，肺活量宏大是没有话说的。她虽然学会了瓦格纳派最得意的咬音艺术，把辅音唱得高扬，元音唱得沉重，像击锤一样，可是就因为这样，他没有懂得自然的艺术。他对付一个字有一个字的办法，所有的音都加强，所有的音节仿佛穿着铅底鞋子在那里重颠颠地拖，每一句都带着悲剧的气息。克里斯朵夫要求他把戏剧化的成分减少一些，他先还是乐意听从，可是天生的笨重的声音和卖弄嗓子的习惯使他无法控制。克里斯朵夫变得心烦意躁，他告诉他，他要的是人类说话，而不是要巨龙法夫奈吹小号。这位太太听了这种不客气的话，当然大不高兴，他回答说，谢谢上帝，他已经知道什么叫做歌唱，他很荣幸地唱过勃拉姆斯的歌，就在那位大人物面前，而他也听得津津有味。克里斯朵夫喊道，那可糟了，糟了。这位夫人傲然地笑着，要求克里斯朵夫把这句谜一样的惊叹语解释明白。克里斯朵夫回答说，勃拉姆斯一辈子也没有懂得什么叫做自然。他的称赞简直是最难堪的责备，虽然他克里斯朵夫有时不大有礼貌，就像那位夫人刚才所指责的，可是也不至于说出对勃拉姆斯那种唐突的话。两个人继续用这种口吻争执下去，那位太太始终依着他慷慨激昂的方式唱。结果有一天，克里斯朵夫冷冷地说，他看明白了，那是他的天赋如此，没法改了。但既然他的歌唱不好，还是干脆不要唱了，于是从节目中删掉了。那时已经到了音乐会的前夜，大家都知道音乐会中有他的歌，而他自己也在外面提过，并且他不无相当的音乐天才，很能赏识那些歌里面的某些优点。克里斯朵夫临时改变节目，等于是在侮辱他，而他想到明天的音乐会里也许奠定青年音乐家的名声，也就不愿意跟这颗将生的明星伤了和气，所以他突然让步了，在最后一次预奏会中完全依照了克里斯朵夫的指示。可是他打定主意，在下一天的音乐会中非用他自己的作风唱不可。日子到了，克里斯朵夫一点也不着急，他脑子里装满了自己的音乐，没法加以批判。他知道他的作品有些地方要给人笑，可是有什么相干呢？一个人怕闹笑话，就写不出伟大的东西。要求深刻，必须有胆子把体统、礼貌、怕羞和压迫心灵的社会的谎言统统丢开。倘若要谁都不吃惊，你只能一辈子替平庸的人搬弄一些他们消受得了的平庸的真理，你永远踏不进人生。 直到能把这些顾虑踩在脚下的时候，一个人才伟大。克里斯朵夫居然这样做了，大家很可能虚他，他有把握不让他们安静的。想到熟人们对曲子里某些大胆的部分会装出怎样的嘴脸，克里斯朵夫觉得好玩。他预备受一番尖刻的批评，先在肚子里好笑了。无论如何，除非是聋子，他作品中的力量是谁都不能否认的。至于这力能否讨人喜欢，那是另一个问题，并且那又有什么关系呢？讨人喜欢，讨人喜欢，只要有力量就行了，让他像莱茵河一样把什么都卷走吧。克里斯朵夫碰到的第一个钉子是大公爵不到场，爵府的包厢里只有几个不相干的人在府里当随从的太太们。克里斯朵夫愤愤地想着，这些混蛋跟我怄气，他们不知道对我的作品怎样表示才好，他们不来就是怕为难。他耸了耸肩膀，假装不在乎这些无聊的事，但别人看了很注意，这是对克里斯朵夫的第一个教训，同时对他的前途也是个威胁。听众也不比主子殷勤，三分之一的座位是空的。克里斯朵夫不由得心酸地想起他童年时音乐会的盛况，要是他稍有经验，一个会懂得演奏上品音乐的时候，听众的数目自然比不上演奏平凡音乐的时候，因为大部分人感到兴趣的是音乐家而非音乐。而且一个跟普通人没有分别的音乐家，显然不及一个穿着短裤的儿童音乐家那么好玩，那么动人，那么能够叫傻瓜们开心。克里斯朵夫空等了一会儿听众，决意开场了。他硬要自己相信这样是更好的，以为朋友虽少都是知己。可怜他这种乐观的心绪也维持不了多久。一曲又一曲的音乐尽管演奏下去，场子里寂静无声。有种寂静无声是因为大家的感情冲动到了极点，快要涌出来的缘故，但跟眼前的寂静简直是一无所有，一无所有。大家仿佛睡着了，每一句音乐都掉在漠不关心的深渊里。克里斯朵夫背对着听众，全神对付着乐队，可是依旧感觉到场子里的情形。凡是真正的艺术家都有一种精神上的触觉，能够感知他演奏的东西是否在听众心里引起共鸣。克里斯朵夫照常打着拍子，非常兴奋，可是从池子和包厢里传来的那股沉闷的空气使他的心都凉了。终于序曲奏完了，大家有礼的冷冰冰地拍了一阵手就静了下来。克里斯朵夫宁可受人虚斥一顿，便是怪叫一声也好，至少有点生命的表示，对他作品的一点反响，可是完全没有。他瞧瞧群众，群众也彼此瞧瞧，他们互相在目光中探求一些意见，而探求不到，只能又扮起那副漠不关心的脸。音乐重新开始，轮到那支交响曲了。克里斯朵夫几乎不能中曲，屡次想丢掉指挥棒 掉过头就走。他也传染到了大众的麻木，结果竟不懂自己指挥的东西了。他明明觉得掉入了烦闷的深渊，连他预料在某些段落上群众会交头接耳地说俏皮话也没有。大家都在一心一意地翻阅节目单。克里斯朵夫听见众人同时哗啦啦地翻纸张的声音，然后又是一片静默，直到曲子完了，然后又是一阵有礼的掌声，表示懂得一曲已经奏完。大家静下来以后，还有两三下零星的掌声，因为没有回响，也就不好意思地停住了。空虚显得更空虚，而这件小小的事故更显得听众是多么厌烦。克里斯朵夫坐在乐队中间，不敢向左右张望一下，他真想哭出来，同时也气得浑身哆嗦。他恨不得站起身子来向大家喊：你们多讨厌，多讨厌，一起给我滚吧。听众稍微清醒了一些，等着女歌唱家出场，那是他们听惯而捧惯的。刚才那些新作品等于是一片大海，他们没有指南针，只能在那里彷徨。而女歌唱家可是稳固的陆地，绝没有令人迷失的危险。克里斯朵夫看出了大家的思想，轻蔑地笑了一笑。女歌唱家也知道群众在等着他。克里斯朵夫去通知他上台的时候，他的神气就像是王后。他们两个用着敌对的态度彼此对望了一眼。照例，克里斯朵夫应当搀着他的手臂，但是他竟双手插在袋里，让女歌唱家自个儿出台。女歌唱家气冲冲地走过去，克里斯朵夫很不高兴地跟在后面。女歌唱家一露脸，立刻来了个满堂彩，大家松了一口气，脸上发出光来，有了精神，所有的手眼镜都一齐瞄准。女歌唱家对自己的魔力很有把握，开始唱起歌来。不消说，是照着她自己的方式，全部遵从克里斯朵夫上一天的嘱咐。替他伴奏的克里斯朵夫脸色变了，这种捣乱他是预先料到的。一发觉女歌唱家走腔，他立刻敲着钢琴愤怒地说了一声：不是这样的。可是女歌唱家不理，克里斯朵夫就在背后用着又重浊又生气的声音提醒他：不，不，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这些气愤愤的嘟囔，虽然台下听不见，对乐队里的人可是句句分明。女歌唱家一急，拼命地把节奏拉慢，不该休止的地方也休止。克里斯朵夫没有留意，自顾自地弹了下去，终于歌和伴奏相差了一节。听众一点儿也没觉得，他们久已认定克里斯朵夫的音乐既不会悦耳，拍子也不会准的。但克里斯朵夫并不这样想，他像疯了似的，脸都扭作了一团，终于爆发了。他突然半中间停了下来，直着嗓子嚷道：得了吧！女歌唱家一口气收不住，继续唱了半截，然后也停住了。得了吧！克里斯朵夫粗暴地又说了一遍，全场为之愣了一愣。过了一会儿，克里斯朵夫冷冷地说：咱们再来。女歌唱家愕然地望着克里斯朵夫，双手哆嗦着，真想把乐谱朝着他头上扔过去。事后他竟不懂当时怎么没有那样做，但是他慑于克里斯朵夫的威严， 只得重新开始。他把全部的歌唱完了，连一个拍子、一个小地方也不敢变动，因为他觉得克里斯朵夫绝对不会留情，而一想起要再受一次侮辱，就吓得浑身发抖。他唱完了以后，台下掌声不绝。他们并不是捧他唱的歌，而是捧这位有名的老资格的女歌唱家。他们知道赏识他是没有错的，同时大家还想补偿一下他受的侮辱。观众们隐隐约约地觉得他刚才唱错了，但认为克里斯朵夫当场给他指出来简直是不成体统。大家都喊着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克里斯朵夫很坚决地把琴关上了。女歌唱家没有发觉这桩新的侮辱，她心里乱得很，根本不想再来一次。她急急忙忙下了台，躲在化妆室里，把胸中郁积的恼恨与愤怒一起发泄了出来，又是哭又是叫，把克里斯朵夫直骂了一刻钟。狂怒的叫声一直传到了门外，据那些进去探望他的朋友们出来说，克里斯朵夫对他的态度简直是跟下等人一样。众人的议论在戏院中是传得很快的，所以克里斯朵夫重新踏上指挥台演奏最后一曲的时候，场子里颇有些骚乱的现象。但这个曲子不是他的，而是奥赫的《欢乐进行曲》。听众既喜欢这曲平凡的音乐，便不必虚斥克里斯朵夫，而就有极简单的办法来表示他们的不满。他们有心替奥赫捧场，热烈鼓掌，要求作者露面了两三次。奥赫当然不肯放过机会，而这个时候，音乐会也结束了。大公爵和宫廷方面的人，那些终日无聊而爱说短道长的内地人，对音乐会的情形当然知道得清清楚楚。和女歌唱家有交情的几家报纸绝口不提那件不愉快的事，只一致恭维她歌唱艺术，而在报道她所唱的作品的时候，顺便提了提那些歌。关于克里斯朵夫其他的作品只是寥寥几行，所有的报纸全是大同小异的论调。对位学很有功夫，风格非常繁琐，缺少灵感，没有旋律，纯粹是头脑的而非心灵的产物，缺乏真诚，只想独创一格。接下去的一段文字是讨论真正的独创，举出一般故事的大师，不求独创一格，而自然独创一格的，如莫扎特、贝多芬、吕威、舒伯特、布拉姆斯等等的作品为证。然后笔头一转，又转到了当地的戏院不久要重演克莱采尔的作品，就手把那出永远清新、永远美丽的歌剧长篇累牍地描写了一番。总之，便是对克里斯朵夫最有好感的批评家也完全不了解他的作品，而绝对不喜欢他的人自然更表现出阴险的仇视的态度。至于大众，既没有批评家，不管是好意的或是恶意的批评家领导，只能一声不出，让大众自己去思想的时候，他们就干脆不思想了。 这里是天才云集的地方，这里是20世纪世界文学精华的圣殿。聆听天籁之音吧，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从今天起，我们隆重推出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克里斯朵夫灰心到了极点。其实他的失败不足为奇，他的作品不讨人喜欢的理由不止一个，而有三个。第一，他们还不够成熟；第二，他们还不太新鲜，不能叫人一下子就懂得；第三，把肆无忌惮的小青年教训一顿是大家都高兴的事。可是克里斯朵夫的头脑不够冷静，不肯承认他的失败是势所必然的。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长时期的被人误解以后，看惯了人类无可救药的愚蠢，会变得心胸开朗。而克里斯朵夫还谈不到这一点。他相信群众，相信成功，以为那是一蹴而就的，既然他具备着成功的条件。这种幼稚的信心现在可是被粉碎了。有敌人他倒认为是稀松平常，但他觉得奇怪的是连一个朋友都没有了。凡是他认为可靠的，一向对他的音乐感到兴趣的人，从那次音乐会以后再没一句鼓励他的话。他想法去试探他们，他们总是闪烁其词。他再三追问，要知道他们真正的思想，结果是一般最真诚的人把他从前的作品、早年的幼稚的东西提出来做比较。接连好几次，他听到人家拿他的旧作做标准，说他的新作不行。可是几年以前，在那些作品还是簇新的时候，他们也认为不好的。新的就是不好的，这是一般的原则。克里斯朵夫可不懂这一套，便大惊小怪地叫起来。人家不喜欢他可以，他不但容许，甚至还欢迎，因为他并不想做每个人的朋友。可是人家喜欢他，而又不许他长大，硬要他一辈子做个小孩子，那可不像话了。在12岁上是好的作品，到20岁上便不行了。克里斯朵夫希望不要老是停留在那个阶段，希望要变，变，永远变下去。想阻遏一个人的生命不让他发展的，岂非混蛋？他童年的作品所以有意思，并非在于他幼稚无聊，而是在于有股前程无限的力潜伏在那里。而这前程，他们竟想把它毁掉，可知他们从来没有懂得他，也从来没有爱过他。他们所喜欢的只是他的庸俗，只是他跟庸俗的人没有分别的地方，而并非真正的他。他们的友谊其实是误解。 也许克里斯朵夫把这些情形夸张了些。一般老实人不能爱好一件新的作品，但他有了20年的寿命，他们就会真诚地爱好，这是常有的现象。新生命的香味太浓了，他们虚弱的头脑受不住，必须由时间来把这香味简单一点才行。艺术品一定要积满了成年累月的油垢，方使有人了解。但克里斯朵夫不允许人家不了解现在的他，而等他成为过去之后再了解他。他宁可人家干脆不了解他，在任何时间任何情形之下都不了解他。所以他气愤之极，他痴心妄想的要人了解，替自己说明，跟人家辩论，这才是白费力气。那不是要把整个时代的口味都改过来吗？但他自信很强，决心要把德国人的口味彻底洗刷一遍，不管人家愿意不愿意。其实他绝对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要说服一个人绝不是几次谈话所能济事的。他说话的时候既找不到适当的字，又是对大音乐家甚至对谈话的对方取着狂妄傲慢的态度，结果只多结了几个怨家。殊不知他先得从从容容把自己的思想整理好了，才能强迫人家听他的。而他的星宿，他的坏星宿，恰好来给他说服人家的机会。克里斯朵夫在戏院的食堂里和乐队里的几个同事围着一张桌子坐着，他们听了克里斯朵夫的艺术批评吓坏了，他们的意见也并不一致，但对克里斯朵夫放肆的言论都不大乐意。中提琴师老克罗斯是个忠厚人，很好的音乐家，一向是真诚喜欢克里斯朵夫的。他装着咳嗽，想等机会说一句双关的笑话把话题扯开去。克里斯朵夫可完全没有注意，反倒越说越有劲儿，叫克罗斯灰心了。他干嘛要说这些话呢？真是天晓得，一个人尽管心里这么想，可也用不着说呀。最奇怪的是，他也这么想过，至少他怀疑过这些问题。克里斯朵夫的言论把他心里的许多疑惑挑了起来，但他没有勇气承认，半是怕冒不为，半是因为谦虚不敢相信自己。吹短号的维格尔可是一句话也不愿意听，他只愿意赞美，不论什么东西，不论好的坏的，天上的星或地下的煤气灯都一律看待。他的赞美也没有什么差别，只知道赞美赞美赞美，这是他生活必不可少的条件，受到限制就要痛苦。但大提琴师戈赫痛苦得更厉害，他全心全意地爱好下品的音乐，凡是被克里斯朵夫嬉笑怒骂的痛扁的都是他最心爱的。他本能地挑中一些最沉浮的作品，心中装满着浮夸的动辄落眼泪的感情。但他的崇拜一切虚伪的大人物完全是出于真心，唯有他自以为崇拜真正的大人物时才扯谎，而这扯谎还是无邪的。有些勃拉姆斯的信徒以为在他们的上帝身上可以找到过去的天才们的气息，他们在勃拉姆斯身上爱着贝多芬，戈赫却更进一步，他爱贝多芬的倒是勃拉姆斯的气息。可是对克里斯朵夫的怪论最表愤慨的还是吹巴松管的史比兹， 他的音乐本能所受的伤害还不及他天生的奴性所受的伤害。某个罗马大帝是连死也要站着死的，而他可非要伏倒在地下死不可，因为伏在地下是他天生的姿势。在一切正统的、大家尊重的、成功的事物面前匍匐膜拜，他觉得其乐无穷，他最恨人家不许他舔泥土。于是歌赫唉声叹气，为戈尔做着绝望的姿势，克罗斯胡说八道，史比斯大嚷大叫，但克里斯朵夫不慌不忙，比别人喊得更响，说着许多对德国与德国人最难堪的话。在旁边的一张桌子上，有一个青年听着克里斯朵夫的话捧腹大笑。他长着一头乌黑的卷发，一对聪明秀美的眼睛，大鼻子到了快尽头的地方不知道往左还是往右边去，便同时朝两边摊开了，底下是厚嘴唇，他神情不定，可是不俗。听着克里斯朵夫的话，对每个字都又同情又俏皮地留着神。他笑得连脑门、太阳穴、眼角、鼻孔、腮帮到处都打起皱来，有时还要浑身抽搐。他并不插嘴，可是把每句话都听在耳朵里。克里斯朵夫的高论说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愣住了，给史比兹奚落之下更气得结结巴巴的，最后找到了像块大石头般的字儿，把敌人打倒。看到这个情形，那青年格外高兴，而当克里斯朵夫冲动之极越出了他思想的范围，忽然说出些吓人听闻的胡话，是在场的人都大声怪叫的时候，邻座的青年更是乐不可支了。最后个人对于这种自以为是的争辩也逆反了，彼此分手了，剩下克里斯朵夫最后一个想跨出门口，那个听得津津有味的青年便迎了上去。克里斯朵夫一向没有注意到他，但那个青年很有礼貌地脱下帽子，微笑着通报自己的姓名，弗朗斯曼海姆。他对于自己在旁边窃听这种冒昧的行动先表示了一番歉意，又把克里斯朵夫打到阔斧痛击敌人的气魄恭维了一阵子，想到这一点他又笑了。克里斯朵夫挺高兴地望着他，可是还不大放心。真的吗？你不是取笑我吗？那青年赌着咒否认。克里斯朵夫脸上顿时有了光彩。那么你认为我是对的是不是？你同意我的主张？啊，老实说我不是音乐家，完全是门外汉，我所喜欢的唯一的音乐啊，绝对不是恭维，那就是您的音乐，至少这可以表明我的趣味不算太坏。克里斯朵夫虽然还有些怀疑，究竟被捧上了，这还不能算是证据啊。你可真苛求。得了吧，我也跟你一样想，这算不得证据。所以你对德国音乐家的意见我绝不敢大胆批评。但无论如何，你对一般的德国人、老年的德国人批评得太中肯了。那些糊涂的浪漫派，那种迂腐的思想、多愁多病的感情，人家希望我们赞美的陈腐套俗，真叫做这不朽的昨日、亘古不灭的昨日、永久长存的昨日，因为它是今日的金科玉律，所以也是明日的金科玉律。他又念了一段席勒诗中的名句，亘古长新的昨天永远是过去的，也永远会再来，而他就是第一个该打倒的。 谁？写下这种句子的老古董了？克里斯朵夫不懂他的意思，曼海姆又接着说：第一，我希望每隔50年，大家把艺术和思想做一番大扫除的工作。要是以前的东西一样都不给他剩下了，那可过分了些，一点都不过分。我告诉你，50年已经太长了，应当是30年，或者还可以少一些，这才是一种卫生之道。谁会把祖宗的旧东西留在家里呢？他们一死，我们就恭恭敬敬地把他们送出去，放在一边，让他们去烂，还得堆上几块石头，让他们永远不得回来。心软的人也许会放些花上去，那我不反对，我也无所谓，我只要求他们别跟我来麻烦，我就从来不麻烦他们，活的在一边，死的在一边，各管各的。可是有些死人比活人更活。不不，要是说有些活人比死人更死，倒更近于事实啊，也许是吧。不管怎么样，有些老人的确还年轻。假使他们还年轻，我们自己会发觉的。可是我不相信这话，从前是有用的，第二次绝不会再有用，只有变才行。第一，先得把老人丢开，在德国老人太多了，得统统死掉才好。克里斯朵夫聚精会神地听着这些古怪的话，费了很大的劲儿讨论着，他对其中一部分的见解有同感，也认出有好多思想跟自己的一样。可是听到别人用夸张可笑的口吻说出来，觉得有点刺耳。但因为他相信人家和他一样的严肃，便认为那些话或许是这个似乎比他更有学问更会讲话的青年根据了他的原则按照逻辑推演出来的。多少人不能原谅克里斯朵夫的刚愎自用，其实他往往谦虚的有点孩子气，极容易受一般教育程度远比他高的人的愚弄，尤其在他们不是为了避免讨论难题而拿自己的教育做挡箭牌的时候。曼海姆故意以发表怪论为乐，一问一答，话越说越野，自己听了也在暗笑。他从来没有碰到一个人拿他当真的，如今看到克里斯朵夫费尽心力想讨论甚至想了解他的胡说八道，不由得乐死了。他一边嘲笑着克里斯朵夫，一边因为克里斯朵夫对他这么重视而很感激，觉得克里斯朵夫又可笑又可爱。他们分手的时候已经变成了好朋友。可是过了3个小时，克里斯朵夫在戏院预奏会中看见曼海姆在乐队的小门里伸出头来，笑嘻嘻地对他做着鬼脸，人不免有点奇怪。演奏完毕，克里斯朵夫过去找他，曼海姆很亲热地抓着他的胳膊说：你有功夫吗？你听我说，我有个主意在这儿，也许你会觉得是胡闹，你不想抽个空把你的音乐和对那些无聊的音乐家的感想写下来吗？嘿，与其跟乐队里四个只会吹笛子拉提琴的傻瓜白费口舌，直接向大众说话不是更有意思吗？你这问我，你问我这样做是不是有意思的多？是不是我愿意？嘿，可我写的文章送到哪儿去呢？你说的倒好。我不是说我有个主意吗？我跟几个朋友办了一份杂志， 是本地唯一有见解的杂志，名字叫做《酒神》，你一定知道吧？我们都佩服你，很想请你加入我们的团体。哎，你愿意担任音乐评论吗？克里斯朵夫听了这番话，受宠若惊，恨不得马上接受。他就是怕不够资格，不会写文章。放心，你一定会写的。何况一朝做了批评家，你尽可以为所欲为。别顾虑什么公众，你才想不到他们有多蠢呢。做个艺术家算得什么？谁都可以虚的。可是批评家有权利向大家说，替我虚这个家伙。厂子里的听众，反正把思想这件麻烦事交给你了，你爱怎么想都可以，只要你装作在思想。嗯，那些傻蛋只求塞饱肚子，不管是什么，他们没有不吃的东西。克里斯朵夫终于答应了，非常感动的道谢。他只提一个条件，就是文字的内容绝对不受限制。当然了，当然了，绝对自由，咱们每个人都是自由的。晚上散戏的时候，曼海姆又第三次去盯着克里斯朵夫，把他介绍给亚达尔培红、华特霍斯和其余的朋友，他们都对克里斯朵夫非常诚恳。除了华特霍斯是本地的旧世家出身，余下的尽是犹太人，都很有钱。曼海姆的父亲是银行家，高特林是有名的葡萄园主，梅是冶金厂经理，埃朗福尔是大珠宝商。这些父亲全是老派的以色列族，勤俭吝啬，永远守着他们的民族精神，不惜千辛万苦地搞钱，而对自己的毅力比对财富更得意。但那些儿子似乎生来要把父亲挣起来的家业毁掉，他们取消家庭的成见，取消那种像蚂蚁般苦吃苦熬、惨淡经营的生活。他们学着艺术家的派头，装作瞧不起财产，把它从窗里扔出去。其实他们根本没有多大手面，尽管荒唐胡闹，也不会昏了头忘了实际，并且做父亲的也很留神，把缰绳拉得很紧。最会挥霍的是曼海姆，真心想把家私大大方方地花个痛快，可是他一无所有，只能在背后直着嗓子骂父亲吝啬，心里倒也满不在乎，还认为父亲的办法是对的。归根结底，唯有华特霍斯一个人财产自主，拿得出现钱，杂志便是由他出钱维持的。他是诗人，写些亚尔诺霍尔兹和瓦尔特惠特曼一派的自由诗，一句长一句短的，所有的点儿、逗点儿、三点儿、横画、静默、大写体、斜体字、底下加线的字等等等等，都有一种极其重要的作用，不下于叠韵和重复的词句。他把各国文字中的字、各种没有意义的声音用在诗里，他自命要在诗歌方面做一个塞尚纳。的确，他很有想象力，对枯索无味的东西很有感觉。他又是伤感又是冷淡，又是淳朴又是轻浮，偏要把加工雕琢的诗句装作名士派。 美往往诞生在痛苦中，而智慧常常又是忧伤的孩子。在20世纪这些经典的文学作品里，你会在美的启迪中收获知识与智慧，你会在声音的世界里感悟作品的艺术魅力。